田广明字子公，正人也，以郎为天水司马，公赐迁河南都尉，以杀伐为志。郡国盗贼并起，遣广明为淮阳太守。遂于故城府令公孙勇与客胡倩等谋反，倩诈称光禄大夫，从车骑数十，沿使都盗贼，至陈留撰社，太守叶剑欲收取之，广明觉之，发兵皆捕斩焉。而公孙勇亦绣衣，乘四马车至羽，羽使小使视之，亦知其非是。守卫魏不害与旧色夫江德、魏使苏昌共收捕之，上封不害为当涂侯，得辽阳侯，昌蒲侯。初，四人俱拜于前。小使窃言，武帝问言何，对曰：为侯者得东归否？上曰：汝欲否？贵矣。汝相名为何？对曰：名宜乡。上曰：用宜汝矣。于是赐小使爵关内侯，时宜乡六百户。上以广明连秦大奸，征入为大鸿胪，擢广明兄云中代为淮阳太守。昭帝时，广明将兵击益州，还赐爵关内侯，徙魏尉。后初为左平邑，至有能名。宣帝初立，逮蔡邑为御史大夫，以前为平邑，御邑定策，封昌水侯。遂于以祁连将军将兵击匈奴，出塞至受降城。受降都尉前死，丧柩在堂。广明召其寡妻与奸，既出不治治，引军空还。下太守杜延年不责，广明自杀却下，国除。兄云中为淮阳守，亦敢诛杀。利民守却告之，静坐弃市。